朋友北广购物开播七周年呐、啊！日出日落，寒来暑往，伴随在您的身边。广播和听众一家亲，给您送温暖，替您着想，严把关，给您多省钱。北广购放心购，与您常相伴呐、啊。400-015-5151电话记心间呐、 啊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现在呢，天气是越来越热了， 哎， 每天大家呢可能都感觉有点疲劳了， 嗯， 大鱼大肉吃多了以后呢，这时候特别想吃点小凉菜，吃点爽口的、清口的东西哈，而且吃点省事儿的，是吧、做起来方便，吃起来好吃啊，又爽口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点这玩意儿啊， 这是海蜇头。 哎呦，海蜇头没有不爱吃。 海蜇头，刚才没说，您说这个吃点凉快的，你以为就给您来一黄瓜丝儿呢？那不行，咱们还得保证啊，营养呀、海鲜呀、味道还得齐，还得爽口。但您听清了，今天是俊品湾的即食海蜇头，不是海蜇皮哦，是海蜇头啊，是海蜇头啊。 这个海蜇头啊，是常见的海产品了，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佳肴了。 是的，是的，是。您上北京，咱们说，如果三五朋友小聚的话，基本上来一海蜇头，自己家里很少能做， 是 餐厅才有这海蜇头。一上来之后，一小盘拌点黄瓜丝儿、真的要您现在三四十啊， 可不是吗？这 么一包挺贵的， 而且嚼起来确实咯吱咯的好吃啊，就点小酒， 然后呢，脆的。凉的味道啊，让你觉得就是天然的那种大海的那个海的香味儿。但是咱们平时外边吃的海蜇头都未必能吃到今天这么好的。今天带大家吃一回地理原产地标志的海蜇头。您说吃了那么多海蜇头了，哪儿的海蜇头好啊？ 咱们还得讲究呢，这个出处是吧？ 咱中国啊有一地儿著名的叫海蜇之乡，就在渤海湾，辽宁营口的海蜇。大家知道这个道地的营口海蜇，那是地理标志产品。今天咱们选这海蜇，就给您带来的是正宗的营口海蜇。 对，其实那儿的海蜇好啊，可能跟它的各种的条件是离不开的，比如说它这个日照温和啊，饵料丰富啊，水温也特别的适宜，特别适合那海蜇的生长。 这个是营口海蜇啊，有名儿，真的。它在渤海湾的靠北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又属于呢水温相对比较低，而且作为一个海湾当中呢，这个咸淡水啊，还有这个冷热的洋流在这里交汇，所以这里边的水体当中的营养物质还特别丰富。而它靠北呢，它又远离这个大陆架的这个污染呢，所以呢这个水域还挺干净。所以在这种干净的水域当中，这海蜇胖乎乎的自己在里边生长，它因为冷，它的生长时间要更长一点，长就造就它的口感会更加的脆，海鲜味那个香味会更加的好，更加的鲜香爽脆。然后呢，吃起来晶莹剔透，哎呦，嚼起来这个太过瘾了。 对，而且特别的肉头， 肉 也非常的厚。其实刚才您就已经提到了，就是这个海蜇头啊，它跟海蜇皮呢是两回事儿。 是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强调，咱们吃的是海蜇头，海蜇头，比如咱们白菜心、虾米皮拌海蜇，有这么一道菜哈，那都是海蜇身上那个大面积的那个物质，那叫做海蜇皮。海蜇皮呢，说实话也是挺金贵的这个海产品、海鲜类，但是要比起这海蜇头来，那就差远了。海蜇头选的是什么呢？海蜇那个触须，前面有一点小须的那个部位，然后呢，切下那个小叶片啊，片片清晰，肉质很脆，它有好多小触角似的，特有嚼头，特别 Q 弹，特别脆。所以这跟海蜇去比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？您要说那是那海蜇皮比较强韧、比较筋斗，但是这个海蜇头独有的是带有脆劲儿， 对， 但是一嚼起来那个嘎嘣脆，还带着点柔韧，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。到饭店点菜都知道，海蜇头跟海蜇皮完全两个概念。那么大一个大海蜇，有时候咱们去北戴河呀、南戴河玩的时候，跟海上趴着，那浑身上下呢都可以做蜇皮的，但是只有脑袋瓜后边那么一点点的小位置，带点参差的那种的齿痕的那种地方，那才能叫海蜇头，它才带那种脆爽的口感。不光是韧，韧脆爽鲜香全在里边了。 没错，说到这个海蜇皮和海蜇头啊，可能有 有些朋友说我会判断啊，这个海蜇头的话一般在市面上买的还是相当贵的， 对、 啊、但是如果你买不好的话会出现什么呢？特别咸， 哎， 或者呢里面有沙子， 哎， 这也是比较麻烦的。 咱们选好的海蜇产地了，咱们选的好的海蜇头了，咱们还得用好功夫、 嗯、 这好功夫是什么呢？新鲜海蜇，营口海蜇，地理原产地标志的海蜇，打捞上来之后马上专业进行清洗、 嗯、 将海蜇里沙子给它洗净了，然后呢把它筛检，筛完检之后，因为它长期跟海里泡的，它身上有很多的盐呢、啊、包括海水当中的矾呢、啊、这些东西呢，直接浸入浸泡池，多次浸泡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是您刚才说的，咱不让它那么咸，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个食品加工的保鲜技术，就不用它那么咸了，脱盐还脱矾，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还通过现在食品加工的工艺给它灭菌，这时候再进入包装，保留住了海蜇头非常娇嫩的那点脆嫩爽口那种独特的风味、 嗯、 还有它的营养也不流失。 没错，今天我看这是一大袋一大袋 一大包、啊、 里边呢都是有调料给您调好的。 是的， 据说这个调料啊也是我们老师傅的手工精调秘制的料包啊， 270克这么一包吧，里边稍微有那么点水泡着这个蜇头啊，里边还有独立的这个料包。第一，如果您愿意自己家里您说切点黄瓜丝啊，啊我倒点醋蒜我直接拌着可以没问题、 嗯嗯、 您自己怎么吃都行。第二呢，您要说尝一尝人地道的沿海营口的渔民那种的原始风味的做法，人家是放点辣的，放点什么东西，反正就能调出来那个汁儿、 嗯。 哎，给您，您就把这包拆开了之后，把那海蜇捞出来，愿意撬点黄瓜丝撬，不愿意撬就直接干拌着都行。这蜇头啊，嗯、直接呢把那个料包一撕，往上一淋一拌。 哎， 我再告诉您，稍微跟冰箱里提前给它冻一下，然后再淋这料包，然后那个爽脆，那个凉爽， 嗯、 一入口嘎嘣脆，酥酥嫩嫩的，带着一点海鲜的味儿。您再配口小白酒，这美死 了！哎呦，真的是美啊！而且呢，说的这么好啊，有些朋友说了，说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？ 嗯， 哎，这个您还多虑了。 嗯、 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海蜇头的组合呀、 嗯， 真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算。 是的，啊，这个俊品湾的这个即食海蜇头，拆包就能吃。啊，所以特方便特省事儿的。平时人家市场定价呢并不贵，15块钱一包，一包呢270克啊，里边带一点水。我跟您说，不能说绝对没水，带那么一点水，因为这海蜇得在那个环境当中泡着嘛。今儿我们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呢？16袋。 16袋， 再加16袋、 嗯、哦，32袋。 哎，这32包下起来呢，这市场上的价格啊，就得300多块钱，将近400块， 嗯， 对吧？咱们今天给大家32包，199包邮到家。 那真是合算，相当于五折了， 相当于市场五折。我刚才给大家算了，您知道吗？这一包啊，6块2毛钱。 哎呦，那可真是合算， 6.2块。您吃的是海蜇头、 嗯， 都不是海蜇丝儿，海蜇头。 所以呢，如果您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2022冬奥会，万众期待。北广购物特许经营，有好多的品牌，徽章、邮票、贵金属、服装也有卖。哎呀，您要收藏纪念品，赶快打电话来。 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啊，它在整个的这个海蜇身上没多一点儿， 嗯， 所以呢，它的价格呢相对也贵一些，物以稀为贵了。 对对对 对, 对。 另外呢，海蜇头它的营养成分呢也相对高。 哎，这要跟大家去说一说、嗯。有人说这个夏天我们吃点海蜇就是为了一个口味嘛，海蜇脆，海蜇甜，海蜇头呢还带有那种特别有韧性、有嚼劲那种咯吱咯吱的口感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可是您吃这海蜇呀，我觉得特别在这天热的时候呢，多吃点。 嗯， 为什么跟大家这么来去说呢？因为这海蜇是特别营养的一个食物啊，低脂肪，脂肪含量很低。您说我不想摄取过多的脂肪，我怕身上赘肉多，吃点海蜇呀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咱们人体每天所需要的那些生命物质，蛋白质， 嗯， 这里边有啊，含量很高，高蛋白低脂肪，这不就是现在说的营养健康的好食品吗？所以呢，他吃完这个之后呢，不增加身体额外的脂肪呀这方面的负担，同时又给你补充蛋白质，补充各种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，这是一种非常适合在天气热的时候我们 消耗代谢比较多的时候，您这时候吃点凉爽的高蛋白低脂肪高营养低热量这样的食品，所以这个时候吃特别好。 如果在外面买的话呢，价格也不便宜，因为好东西嘛，是吧？ 是。 但是有的时候呢还容易买打眼了。 哎， 真正的这个海蜇头啊，它的颜色应该是呈黄色或者是棕黄色的啊，不是说那种死白死白的。 是的， 而且色泽是比较清亮的，晶莹剔透的，边缘呢也没有什么杂质，肉质非常的坚实有韧性，口感呢，刚才你还别说，我还这么白嘴儿啊，嚼了 嚼尝了 尝， 怎么样？ 哎，口感真的是特别的脆爽，而且不腥不腻的，没有沙子呀，没有什么杂质，而且呢，用它那个调好的料包啊一拌哈、 哎， 真的是非常好吃。如果家里搁点什么黄瓜丝儿啊、 嗯、 白菜丝儿啊等等的、嗯，哎呦，吃起来真是美透了。 我还怎么爱吃这海蜇头呢、 嗯、 我刺身着吃，您是您拌着吃吧、 哦、对对对， 我夹着直接蘸那汁儿、哎、也好吃，口重点 蘸那个辣根儿， 就蘸那个辣根儿蘸那个料、哎、吃着也特别痛快， 嗯， 想怎么吃都行，关键是安全健康放心， 没错、嗯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俊品湾的即食海蜇头、 嗯、 啊，价格非常合适， 是的， 咱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，当然这个赠品呢是在我们播出节目期间，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您这赠品就拿到了、 哎、 啊，咱们一共是270克，也就是半斤多一包， 半斤多， 咱们给大家呢、嗯、是16包，加上16包，一共是32包、 嗯。 那如果说这个一包一顿的话呢，这个32包得32顿了， 对对对对对对 截肢呢。嗯，那么原价的话呢，挺贵的，因为外面卖一包就得15块钱，但是今天咱们32包的价格才199元， 平均一包6.2块，一顿6.2块， 您算算合适啊？ 合适。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，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咱们经常说，民以食为天。食以安为先， 对啊、 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食品安全是特别重要的， 是的， 尤其这些海产品，有的时候你摸不准的话，你心里真的是嘀咕啊。 对， 嗯、 咱们说俊品湾呢，人专门做这样的即食海洋食品的，人家那个一条生产线投的都是上千万的、 嗯， 所以呢，该怎么浸泡，该怎么去浸，您看有地理标志证明是真东西，有各种方面的检验检测报告，厂名厂址电话这全齐，包括咱北广平台的质量的监管都是非常严的，所以这您在吃起来之后，您就安全放心了，吃点爽脆的味道。还要说这怎么吃，您买点那个娃娃菜 啊、哦， 如果有那个大白菜那个白菜心儿啊、 嗯嗯， 您拿那个白菜心儿撒上点这个海蜇头啊，浇点什么呢？浇点香油， 嗯， 哎，浇点香油，点点辣椒油，扔点虾皮在里面，这么一拌，夏天的时候啊，晚上不用吃什么主食，就拿这么一顿，有海鲜当中蛋白质，有白菜当中的各种的这个蔬菜当中的维生素，对吧？配齐了，来点海鲜，咱们愿意喝，来听小凉啤酒，喝一听就可以、 嗯； 不愿意喝呢，愿意喝点热的，来一两二两的啊，来点小白酒自己晾着，或者来点葡萄酒，喝完了之后非常美，美美的一顿。还有这个季节，很多朋友喜欢出去自助烤串， 踏青啊，旅游啊，都有啊。 对 啊， 您光烤串啊，干不呲咧的，说实话，很多人也不喜欢。带点这个，旁边拿一次性的盘子，把那个汤一倒，往里边一拌，料汁往上一浇，全家人3-4口人、4-5口人一块，咔咔咔，海蜇头，咱也得来几个凉菜青菜吧，对吧？ 哎、 或者提前弄好了，黄瓜丝跟海蜇拌好了，料包也给您准备好了，到那儿保鲜膜一撕之后就开始吃。这边烤着串，那烤串一造眼，供不上10个人同时吃，对不对？咱们这边就开始吃着，配着羊肉串，或者到哪儿去吃都非常方便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男人女人都爱吃，是居家必备。您是说当凉菜吃，您是晚上佐餐下酒吃都可以， 对， 特别好， 关键是好吃、啊、 对， 所以呢今天这个产品呢不仅它是出自营口、啊、 营口 是出这个海蜇头的地方 地理标志， 哎，同时呢它给您都调好了，里边都有这个调味包，打开以后啊就及时就吃了，非常的方便， 海蜇头、嗯、 哎，而且是营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、 嗯、 今天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、 嗯、 啊，我再说一下，我们今天呢在直播期间，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的话，我们不仅有主品，同时还有赠品啊、 嗯、 咱们连主品在赠品的一共是270克，半斤多一大包，给大家是16包，再加上16包，一共是32包， 嗯， 那么市面上的一包就得15块钱， 是啊，餐厅当中一份海蜇头30多块钱 差不多， 咱们就这个、嗯、咱们市场正常去卖一包也15块钱， 可 不 是， 嗯， 但是今天呢我们32包199元， 是的，平均一包6.2块钱， 对，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， 是的是的、 啊、如果您想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